我说了，你可能不懂，咱们的购买份额呀，那都是有限的，总部那边不给我开放，我也没办法呀。下个月，行吗？下个月，下个月，我多争取一些份额。哎，宁静，你不知道，林姐呀，最近老缠着我，说她手里有100万闲着，让我给她安排。哦，对了，你手里有多少啊？啊，20万吧，跟林姐比起来是小钱。嗨，林姐那100万也不全是她自己的，多一半是跟亲戚朋友借的，她呀也给人一点利息，不过那点利息和我的收益比起来嘛，自然也不算什么，这叫借鸡生蛋。周宁静凝神，傅丽丽笑了笑，离开后座，一脸愉悦，拉开了驾驶座的车门。 离开医院之后，方志远回到了自己的公司。明航和毛俊都没有来过他这儿，便拉着陆泽熙和老八一块儿来参观了。不足90平的小两居，客厅是接待室和两个员工的办公室，主卧呢是方志远的办公室，还有一间不足10平米的客房，暂且供他居住。好在有叶枫的打点，这里虽然简陋，看着呢倒还整齐。快到下班的时间了，叶枫还去买了点菜，亲自下厨招待方志远的这些哥们儿。陆泽熙不时地拿眼看着满屋子转悠的忙里忙外的女人。陆泽熙趁着叶枫去了厨房，努了努下巴，问方志远：“哎，这叶枫什么情况啊？”方志远不敢动地说：“我没想用他，我这庙小，养活自己都勉强啊，以后怎么样还不知道呢，未知数。没想到这个叶枫，他倒是直接辞了通信公司的工作，非要来我这儿。行吧，我还能怎么说呢，就冲他这个有情有义啊，我怎么的也得把这公司做起来。”哟，陆泽熙有些担心地说：“你冲着他有情有义，什么情啊，什么义啊？”“志远呐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这磨磨唧唧感情用事的毛病什么时候才能改一改呀？”“啊，宁静那边你本来就说不清楚了，这百城的事你还没过去呢，又来一个叶枫，你让宁静怎么想啊？”方志远摇了摇头：“清者自清嘛，我和叶枫真的什么事情都没有。”明航打断了他们的对话：“哎，我有个正事说啊，哎，你们帮我参谋一下呗。”众人看向了明航，明航顿了顿才说：“刚才在医院呢，俺们说他要带着闹闹去北京治病，他想把那个咖啡馆给盘出去。”毛俊揉着自己的黑眼圈：“昨天晚上他跟那帮富二代们打牌，一直到半夜才歇。”毛俊说：“哦，怎么了？你想盘呢？”明航笑着说：“我跟你们说啊，在北京那会儿啊，我就特想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咖啡馆。”陆泽熙摆了摆手：“没，就安文那个店呢，地段一般，一直也没有什么客源，他自然是亏得起啊，你就不一样了。再说呀，你平时还得上班呢，真得盘下来还得请人看店，什么资金周转呢，什么人员呢，管理呀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是很难的。”明航说：“哎，这办法总比困难多嘛。哎，再说呀，我要真的盘下了安文的咖啡馆，不是也帮他解决了一桩麻烦事儿吗？这个咖啡馆他要交给别人，那肯定不如交给我们自己人呢。”老八这个直肠子说：“听着倒像是火中送炭呢，可谁知道你是不是趁火打劫呢？哎，你要盘， 人家安好意思开价吗？明航推了老八一把，去你的，我要是有咖啡馆啊，哎，以后咱们聚会什么的不就有地方了吗？鲁泽西很豪爽，行，我出五万。算了吧算了吧，你啊，你还欠银行一屁股债呢，就别在这冲大头了，钱的事儿我自己想办法。具体的经营嘛，哎，我倒是可以请教你。 等菜上齐了，几个人喝酒吃饭，席间安静温和的夜风给大家留下了极好的印象。陆泽西说酒话，要撮合叶枫和明航，叶枫笑而不语。明航不是傻瓜，他当然看得出来叶枫的这点小心思，放弃通讯公司的高薪，跑来跟老上司吃苦受罪，可不仅仅是重情义那么简单吧。第二天，明航去找安文，两个人都很爽快，说定了盘店的事宜。明航家里刚好有个远房表妹，职校毕业后一直在甜品店打工，他便说动了表妹，让她来咖啡馆帮忙。 周宁海的律师所，硕大的办公室，周宁海独自一个人坐在大班椅上，眼下又有力装棘手的离婚官司，男方转移资产，而他呢是女方的代理律师。周宁海正在犯愁呢，不知道该从哪儿找到突破口。此时助理来报说有人找，周宁海抬头看，是神神，王秀芬。哎，神神，您怎么来了？周宁海连忙请王秀芬坐下，又亲自泡了茶。 王秀芬有些局促不安，这还是他第一次来周宁海的律所。以往只听人说侄子周宁海是某城有名的离婚律师，开了间很大的律所。他不想寒暄，也实在没有心理寒暄。宁海，我来这儿啊，是为了，哎，为了宁静和致远的事儿。女儿和女婿分居以来，王秀芬不知道劝了女儿多少次，家和万事兴。况且王秀芬也能够感觉得到，女儿不是真的想和方志远离婚，她只是在较劲儿。 哦，他们俩的事啊，周宁海不知道婶婶对这事了解到什么程度，他只是打着哈哈，含糊其辞地说，婶婶啊，我觉得他们俩的事啊，就让他们自己来处理吧。啊，婶婶，咱们操心都是没有用的。 哎呀，宁海啊，这志远啊是个好孩子，只是被那个狐狸精给勾引了，一时鬼迷心窍，只要志远肯悔改，那有什么过不去的呀？ 哦，原来婶婶都知道这里的前因后果了。周宁海说，婶婶啊，你放心吧，他们的分居那就是权宜之计啊，让宁静和志远都冷静冷静也好。 可是我瞧着宁静啊，一点都不冷静，整天慌兮兮的，不是怀疑这个就是怀疑那个，难不成闹到最后真的要离婚不成？ 就算是离婚的话，宁静手里有志远出轨的证据，还有他的悔过书呢。 啊？悔过书？ 是啊，他们分居的时候，志远给宁静写了一封悔过书。是啊，婶婶，这对我们来说，那都是有力的证据啊。 哎呦，什么意思啊？他们俩闹离婚还得打官司？ 如果有必要的话，也不排除这个可能啊。婶婶，宁静的意思是真的离婚的话，让志远净身出户。 他想得倒简单， 别的不说，就说他带着个孩子，那以后怎么办呢？谁还敢娶他呀？而且离婚，那说出去也难听啊。 周定海显得有些尴尬。 王秀芬忽然想起了什么。哎，宁海呀，婶婶可不是在说你啊，你离婚有你的原因，再说了，你是个男人，他不一样啊。女人离婚是草，男人离婚是宝。 谁是呢？你这都是什么观念呢？啊，现在时代不同了，离婚没你想的那么严重了。如果两个人实在过不下去，没有必要强扭在一起的。 你是专门给人家打离婚官司的，你当然是这么想的了。离婚的人越多，你就越高兴呗。 婶婶呢，你这话让我怎么接呀？ 什么怎么接呀？你不接他们俩这官司不就行了吗？我跟你说啊，你可不许帮宁静打官司，她不能离婚。王秀芬说着，从兜里掏出了一沓钱，推到周宁海跟前。婶婶有钱，你拿着。 哎，不是，你给我钱干什么呀？啊，婶婶， 你拿着这钱，找个好点的餐厅、茶楼也行啊。你叫上志远和宁静，给他们说和说和呗。 不是，就算我真的要说和，我也不能要你的钱呢。这 周宁海把钱递还给王秀芬，王秀芬犹豫了一下，把钱收了起来。哼，那可说定了啊！你让他们呀，别再闹分居了。志远呐，还是得搬回来住。 我试试吧。 什么试试啊？这件事儿你一定得给我办成。 王秀芬离开之后，周宁海苦笑了起来。还记得当年周宁静执意要嫁给方志远，反对声音最大的就是王秀芬。私下里，王秀芬没少给周宁海、给周宁静介绍对象，怎么到了现在，在方志远出轨的情况下，王秀芬非但不维护女儿，还帮着方志远说话了呢？也许是老一辈人根深蒂固的从一而终的观念在作祟吗？周宁海回想自己离婚的时候，母亲也是跟婶婶一样极力的反对，甚至用不吃不喝来表示抗议。无论自己怎么解释婚姻自由的概念，不但是自由的结合，也是自由的分开，母亲都不听。结果因为母亲的干涉，又变成了两个家庭的抗衡，本来是两个人的事情，弄得满城风雨，直到现在母亲还总是唠叨。这婚礼的委屈，周宁海连孩子的抚养权都没有争取到，算什么狗屁律师？唉，老一辈的人呢，在婚姻的问题上含含糊糊，怎么过都是一辈子。离婚的人呢，毕竟是少数。生于80年代初的周宁海，他们的想法自然就不一样了。父辈的婚姻更像是资源整合，那个年代单身汉是弱势群体，可离了婚的周宁海怎么看都不属于这个群体呀。母亲不明白，总觉得儿子委屈可怜，还觉得他离异后一直单身就是被他的前妻给害的。可单身明明就是自己的选择呀。就像现在堂妹周宁静的婚姻该怎么走，是继续还是分开，这是需要周宁静深思熟虑，不受旁人干扰，本着对他自己、对方志远、对孩子负责的态度，摒除情绪化的种种，冷静下来做理性的分析的。除了分居，周宁海真的没有更好更稳妥的建议了。不管怎么样吧，叔叔过世了，婶婶已然是悲痛万分了，堂妹要是在这个时候离了婚，对婶婶又是一个打击。权衡再三，周宁海还是把堂妹两口子叫到了一起， 选的是一家茶楼，雅致大包厢，方志远和周宁静分别坐在周宁海的两侧，两口子刚好面对面。宁静啊，志远，今天请你们两个过来啊，我是受婶婶之托啊，给你们俩啊说和的。周宁海一脸的严肃继续说，你们俩这个分居呢也有一段时间了，我呢也想听听啊，你们到底是怎么想的。 周宁静感到诧异，我妈，我不是跟我妈说了吗，这是我的事儿，该怎么办我自己心里有数。 听到这儿，周宁海缓缓地说，宁静啊，你心里真的有数了吗？ 周宁静没有回答，只是低头摆弄着茶盏。 今天呢，我只是想问问你们俩啊，你们到底是怎么想的啊？不要带着情绪，想清楚了再说啊。要是没想清楚呢，那就什么都别说啊。还有啊，咱们是来解决问题的，可不是来吵架的啊！我先送你们四个字，叫做心平气和。如果你们做不到呢，我回头跟婶婶找事说，我会告诉他说呀，啊，这个忙啊，我帮不上了。说到这儿，周宁还喝了口茶。方志远说：“我能做到，心平气和。”说到这儿，他看了妻子一眼。 看我干嘛？你能做到，我自然也能做到。 周宁海摇了摇头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宁静啊，你要是真的心平气和，你就不会这么说话了。我看这样吧，啊，宁静啊，你先出去逛逛啊，我跟志远单独聊聊。周宁静一愣，不情不愿地站了起来。带上门就走了。周宁静一走，包厢里就剩下了周宁海和方志远了。方志远略微有些紧张，在周宁海的面前，很多年前他就是这样，现在他还是这样。周宁海的身上，也许是职业的缘故，总有种让人被压迫的一种气场。况且他在他们夫妻俩面前显得不是平辈，倒像是长辈了。如今周长河去世，周宁海就更是以大家长自居了。周宁海猜出了方志远的心思，便说，志远呢，咱们接下来谈话呀，那就是两个男人之间的谈话啊，朋友之间的谈话，你不要有太多的顾虑。我呢，希望听到你说真话啊，表达你最真实的感受。方志远听了这个话，有些诚惶诚恐地说：“不是那什么，宁海哥，你可千万别这么说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你关心宁静，虽然她不是你的亲妹妹，但你对她吧，跟亲妹妹没有区别。我做了对不起她的事情，在你的面前，我早就抬不起头了。”你知道我不想离婚，刚才你说你今天是来说和的，我已经非常的感动了，我还能有什么可说的呢？说和是你丈母娘的意思。是啊，在妈的面前我更是无地自容了。志远呢，是你出轨了，我确实很生气，我甚至可以用震怒来表达。你知道啊，当年宁静要嫁给你，我是确实存有异议的。结果呢，你们的婚姻又走到了这一步，我更觉得愧对叔叔了。要是当年我能劝他离开你就好了，这就是我身为周家长子、宁静堂哥的最真实的想法。只是宁静和我们家心里跟你离婚，要是他能狠心，我也不用费这个劲儿了。宁海哥，你说什么我都听着，我知道我错了，对不起， 你不用这样，现在不是几句对不起就能解决问题的。我这话还没说完呢。我是宁静的堂哥，还是他的律师啊。从律师的角度，我希望你们速战速决，能协议离婚是最好的，不要变成持久战。一旦变成持久战，时间、精力、金钱，这方方面面，你们各自的损失会更大。暂时分居，这只是折中的办法，是为了你们彼此都有回旋的余地。现在，你们分居也有段时间了，那么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？这才是我最关心的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，我刚发芽。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唐婚》。 我记得， 我快忘了。 Bye. 秀，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，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，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。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，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，新鲜玩法一网打尽，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！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“微蓝北京”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，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山背影墙，毡房里的茶水它滴了豆门，再饮几杯桂花酒，是最非最爱销魂。江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似飞仙，一板一眼山有缘，为你广播伴耳边。 八七点六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凄 凉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。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。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夫妻， 夫妻， 至亲， 至亲， 至叔， 至叔， 幸福， 幸福， 上下求， 上下求索，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， 求渡爱与执念的深海。 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航昏》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。 还能相约一切就像 想在哪见过。 方志远对周宁汉说，我当然希望早点搬回家呀，可是宁静不同意呀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我问你，你跟那个叫百成的真的断干净了吗？良久的沉默，周宁海直视着方志远的眼睛。方志远重重地点着头。周宁海又说， 其实啊，这个人我听宁静提起过，他本来就是宁静的一块心病。还记得数月之前安文争夺抚养权，也是在这家茶楼，我就在门口碰到过你跟白城，当时白城说是陪着安文一起过来的，因为听说过他，我不免对他留意。志远呢，这个女人不是你能惹得起的，她跟宁静不一样。宁静这个人看着是聪明，平时处事呢也都理智冷静，可是一旦面对感情和婚姻，他就容易患得患失，他以为把你抓得紧紧的就不会失去你了，却没有想到这样会适得其反。方志远说，哥，我知道他缺乏安全感，我之所以答应写悔过书，我就是想给他这种安全感。哥，既然你是他的律师，我就跟你这么说吧，就算他手里没有我跟他谈话的录音，没有我写的悔过书，他要跟我离婚的话，我也会选择净身出户的。 我跟他没有必要走诉讼，协议离婚就可以，无论他提出什么条件我都答应，都答应。方志远说着一时湿了眼眶，我不同意离婚，为了孩子是一层，更大的原因是我的，我的心里还有宁静，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跟别的女人生活。也许我们的婚姻里是有不愉快，我们的很多想法都不太一样，不怕跟你笑话，我们夫妻之间现在连基本的信任都没有了，可是结婚之前我是给过他承诺的，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牵着他的手一起走的。哎，周宁海叹了口气，这些话你跟宁静都说过吗？我想说一直没有机会说呀。这个时候在外边等得不耐烦的周宁静推门进来了，两个男人的对话戛然而止了。周宁海怕小两口又吵起来，便让方志远先回家，他想跟周宁静单独聊一聊。等方志远离开了，周宁海将方志远刚才的话转达给了周宁静。 周宁静似乎不太相信啊，他真的是这么说的？ 看得出来啊，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态度还是很真诚的。 哼，你和我妈可真有意思，出轨的人是他方志远，你看你们倒帮着他说话了。 我们到底在帮谁你还不清楚吗？宁静啊，你要是真的想跟志远离婚的话，事情一出你就应该离了，你何必等到现在呢？你不想放手，那就得想办法留住他的心。你要是决定放手了，你就来个干脆利落，这么简单的道理不用我教给你吧。 我一想到他和百成，我就来气，我就没办法冷静。 适合还是离，还得你自己定。当初跟他结婚的时候就是你自己选的，这一次选择权仍然在你的手里。 我真的有选择权吗？周宁静心下暗想，脸上的笑容有些苦涩。 方志远刚刚走出茶楼，就接到了陆泽熙的电话，说老八和海丽出事了。八父八母来某城要照顾怀孕的儿媳，才来不到半天就发现了端倪，原来儿子和海丽根本就没有复婚，都是假的。这下好了，两边的父母又掐起来了，互相指责，比离婚那会儿还要激烈呢。海丽的哥哥海平最近正和妻子于薇薇冷战呢，他憋着一肚子的气都没地方撒，才和八府说了两三句就推搡起来了，推搡之间误伤了海丽，到底是谁推的海丽，便又成了一桩悬案。本为争夺海丽腹中孩子的抚养权，没有想到到最后孩子却没了。老爸非常的悲痛，看着躺在病床上的憔悴的海丽，第一次感觉到悔意。也许自己不该跟他提离婚，不该跟他离婚。老爸怒气冲冲地赶走了还在争执的双方的家人，只有他独自照顾海丽。而海丽呢，一点都不买账，一脸的冷漠。 海丽的嫂子于薇薇来了，这个女人素来尖酸刻薄，和小姑子一直处不好，可是不知为什么这一回她大包小包拎着一堆营养品来看海丽，见到老八也在，于薇薇没少冷嘲热讽，最后更是连哄带骂轰走了老八。于薇薇拉着海丽的手说，海丽你安心养着啊，万事有我们娘家给你撑腰，有爸妈，有你哥和我。如果没看错的话，于薇薇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里居然还带着一点泪花。 海丽仍旧冷漠着脸，她没有力气和于薇薇周旋。啊，我没事儿。于薇薇坐在病床边，自说自话一般，隶属了海平一堆罪状，又提起了自己回娘家，她娘家的弟弟和弟媳如何嫌弃。哦，原来于薇薇跑到这儿来，是想找个能够感同身受的人呢。说到动情处，于薇薇不免落泪。海丽看着平时跟人精似的嫂子，此刻哭得像个怨妇，念及自己和老爸的种种，也是泪珠翻滚。你听嫂子一句劝啊，既然离了啊，就别再回头。可惜啊，这世上没有后悔药。我最后悔的就是嫁给你哥，我没怀二胎之前说的都好好的，我只管生，家里大大小小的事不用我操心，等我真的怀上了，哎，全变了。嫂子，你怀孕了？于薇薇点了点头。啊，就我和你哥知道，是准备等满三个月之后再告诉家里人的。其实啊，是我心里在打鼓，二胎我原本是不打算要的。海丽，你暂时先别告诉爸妈啊。嫂子，你不会是想把孩子啊？这事儿你得先跟我哥商量，千万不要自作主张。哎呀，我还没想好呢，你说。我这才刚怀上，你哥呢又成天不着家，今天朋友聚餐，明天老同学见面，后天请客户吃饭。要是我真的生下这个孩子，那往后两个孩子一大一小，我可怎么办呢？那不是还有爸妈吗？海丽，我说了不怕你生气啊，爸妈年纪也大了，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，我和咱妈没少为孩子吵架，我让她照着育儿书来带孩子，可是妈呢非要搞他们的老一套，哎，再生一个那还得吵啊。嗨，没那么严重，妈那边我去跟她沟通。哎呀，不用不用了，不用，你好好照顾你自己就行了，这二胎啊该不该生我还要再想想。他们总说生孩子就要对孩子负责，可谁想过生孩子也要为孩子他妈负责呀？我一天到晚为这个负责，为那个负责，我们是不是也应该为自己负点责呀？ 这天夜里，陆泽熙的家中，除了毛俊、老八、方志远和明航都来齐了。餐桌上摆着一摊子油腻腻的外卖，多是烤串什么的。老八一气喝完了杯子里的酒，说：“我跟你们说啊，我决定了啊，跟海丽复婚。”什么？陆泽熙他们愕然了，一时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。老八接着说：“哎呀，如果不是我当初执意要跟他离婚，就没有后面的这些事情。我跟他的孩子也不会说没就没了。怎么说吧，一句话，我对不起他，所以我要跟他复婚。”陆泽熙皱了皱眉：“是啊，你要跟他复婚我没什么可说，不过这事儿海丽得自己愿意吧。哎，离婚是你提的啊，这回你张嘴就要复婚，他能同意吗？不管他同意不同意，反正我必须的要跟他复婚。”老八一根筋的老毛病又犯了。明航摇摇头：“不是不是，这绕了这么一圈，这你这何苦啊你啊。”老八低着头：“医生说了，他这回小产后果挺严重，很有可能啊他以后再也怀不上孩子了，不是这事儿我还没敢告诉他呢。”众人面面相觑， 老八继续说，哎呀，他要的真是怀不上孩子了，以后啊怕是很难再嫁了，我得给他做点什么。不是，除了复婚我也再想不到别的了呀。老八几个人在商议复婚的事情，另外一边毛俊正和他那帮朋友在 KTV 里嗨歌呢。毛俊坐在角落和一个女孩子在玩骰子，毛俊似乎手气不太好，把把都输，喝了一杯又一杯。女孩笑得花枝乱颤，直往他怀里钻。毛俊抬手看了看表，不到十点，还早。这段时间，毛俊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，当然，他最喜欢的还是打麻将。几个圈绕下来，时间总能过得飞快，有输有赢，但都是些小钱儿，什么都不影响，挺好。 女孩贴在毛俊胸前说，小毛总，等会儿你请我吃夜宵去呗。 不过是逢场作戏，毛俊笑着轻轻地推开了女孩。行了， 你干嘛推人呢？你不喜欢我，你不喜欢我，你刚才你干嘛点我呀？ 毛俊点他，不过是因为这帮哥们儿人手都点了一个，自己要是不点的话倒显得不合群了。说实话，在选这个女孩的时候都没看清她长什么样，现在靠得近了才发现这个女孩铺着厚厚的一层粉，涂了个大红嘴唇，再看这个女孩脖子上的两圈细纹，可不像是她自称的90后啊。 小毛总，你老是盯着人家干嘛呀？ 毛俊本打算调侃一下这个女孩的年龄，想想又作罢了，人间不拆，何况自己只是一个不想回家的男人，因为不想回家才待在这儿的，消耗着他无处挥霍的时间，与其回家夹在老妈和老婆的旷日持久的冷战之中，里外不是人，还不如流连在这些娱乐场所，假装生活充满了激情。为首的一个光头站起来说，哎，杨欧，左卫，万掌门。老俊如释重负，扔给了女孩几张纸币，拿了包就走。一辆低调的黑色商务车驶入了老城区，在一处老公房停下了。毛俊跟着四五个男人下了车。毛俊问光头，这是哪儿啊这啊？光头神秘地笑了，放心吧，这儿啊绝对让你不虚此行。 这是毛俊回家最晚的一次，听到开门声响的时候，胡古月特意看了看表，凌晨5点，也就是说她的丈夫一夜未归。胡古月给毛俊打过电话，刚开始那两通电话毛俊还认真地敷衍，说再过半个小时就回家了，后来毛俊干脆就不接了。此刻毛俊轻手轻脚地进了卧室，脱下衣服钻进了洗手间，等洗手间水声响起，胡古月才掀开被子下床。他拿起毛俊扔在一边的衣服，一股浓重的烟味儿呛得胡古月只想吐。最近几次毛俊的衣服上总是有烟味儿，可是今天这烟味儿特别重，胡古月把衣服卷成了一堆扔出了卧室，坐在床边等毛俊。自从毛俊砸伤自己的脑袋以后，性情大变，有时候他会当着陈华美和胡古月的面故意露出额头上的伤疤，像是在威胁他们。两个女人都对毛俊有歉意，只是表达歉意的方式不同。胡古月是隐忍自己，陈华美是纵容儿子。胡古月知道毛俊夹在中间很难，自此收敛， 已是极少和陈华美正面交锋，而陈华美呢，似乎也感觉到了儿子的变化，对他更加宠溺无度起来，还放话要在毛俊生日那天送他一辆新车。 洗手间里边，毛俊擦干了头发，看着镜子中的自己，双眼通红，胡子拉碴。他知道胡古月已经被他吵醒了。胡古月睡觉很轻，怀孕之后更甚了。毛俊不知道该怎么应付他的质问，毕竟夜不归宿对他来说还是头一回。还有今天在那个设在老公房的地下赌场，他输了一笔钱，不多不少，正好10万。如果他明天还不出这笔钱，利息翻倍，赌场无父子，何况只是吃喝玩乐的酒肉朋友。一开始呢，毛俊并没有觉察这是地下赌场，不过是光头他们几个在玩斗牛，毛俊不会跟着他们学，一学才发现这个东西特别容易上手，比麻将还有意思。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，已输赢了小3万了，他的身上哪有这么多的现金呢？光头便一顺手给他拿了几摞纸币。想回本的毛俊有了本钱根本就收不住了，就这样来来回回10万没了。毛俊不确定这笔钱是向老妈要还是向老婆要，老妈那边小钱还好，但10万是大钱呢，老妈肯定要过问的。至于老婆这边，她手里有50万，是老妈给她的奖赏，这笔钱闲着也是闲着，还是想办法跟老婆要个10万8万的吧。毛俊都想好了，还了这笔赌债，那个地下赌场他是绝对不会再去了。卧室里隐隐有哭声，是胡古月的抽泣。毛俊又悔又愧，只是伸手去揽他，被他狠狠地推开了。 你去哪儿了？昏暗的台灯下，胡古月的脸因为怀孕略有些浮肿。 不是打麻将去了。我，哎呀，今天光头手机特别背，非拉着我们再打4圈。不是那什么，老婆，我错了，我没下次了，我。 你最近除了打麻将，你还有没有一点正事儿？ 不是老婆，我这不是也是为了应酬吗？那光头说了，他们手里有个项目，想和我一起干。老婆，你不是一直想搬出去自立门户吗？我想得想办法努力挣钱呢。毛俊说这些谎话的时候，连草稿都没有打，这些谎话就从他的嘴里脱口而出。连毛俊自己都觉得意外了。 听众朋友，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《唐婚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张笑音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我快忘了，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 那是一个夏天盛开如花。 87.6， 在黎明，你的脚步牵绊着路窗，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，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，一步步吸住收获的伤，看不清那漫漫无常，如何相信